旺旺旺了。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，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寻到春烟柳如烟，欢迎你唱惊喜，祝你下车先飘，红星枝头春意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小子上头捋一圈，长亭湾古道边，风走地云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一光过半耳边。 87.6， 文化娱乐最前沿。876资讯， 吃湘菜到潇湘府，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，燕郊店、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。 特普利墙纸，经典传承1976，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，植物铺贴更环保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关注这时段的876资讯，我是小东。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，为了让居民在家门口度过一个欢乐的假期，北京各大公园和风景区集体发力，推出72个赏花地、42项文化活动，供大家游玩观赏。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推出观文展、游科普、赏春花系列活动。其中，喜欢看文物展的朋友，建议您去颐和园、天坛、北海公园。五一这3个公园将举办原藏文物展，不仅数量和质量是历年最多，还会有镇园之宝亮相。除了看文物，如果家长朋友想带着孩子听听讲座，了解科普知识，可以去北京植物园、渊潭公园、园博馆这3个公园。五一他们分别举办以花卉为主的讲座，听讲座的同时还可以参与花卉种植、园艺设计等活动。春天还少不了赏花，北京的春天是一年四季当中最美的季节。现在八大处公园的丁香花、朝阳公园的郁金香、景山公园和圆明园遗址公园的牡丹、北京植物园的月季等等都已经竞相绽放，香溢满园。需要提醒您的是，在五一假期，市公园管理中心开通了网上售票，大家可以登录畅游公园的官网或微信公众号完成预约购票。如果想要了解公园动态和游览服务信息，还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科普公园、畅游公园这2个网络平台。为了方便居民假期出行，北京公交集团五一期间陆续开通10条节假日专线，从市区分别开往奥林匹克森林公园、八达岭长城、青龙峡、古北水镇、慕田峪长城、南海子公园、世界地热博览园等景区。昨天，青春成长综艺《高能少年团》第2季在浙江卫视开播，新一季节目在主题和内容上进行了全面的升级，以一首歌一座城为核心线索，王俊凯、董子健、杨子、张一山、王大陆5位成员带领观众感受满洲里、海拉尔等12座城市的风土人情。相比去年的《高能少年团》第1季，第2季更注重体现少年成长故事，在节目模式上采用了轻游戏化、重故事性的表达方式，展现新时代少年群体的热情和活力。潘虹、刘青云主演的电影《古风》今天下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院放映。这部电影描述了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全民炒股浪潮，以及其中个人的疯狂姿态。电影有一些老上海市民风俗喜剧的意思。迈克尔贝执导、布鲁斯·威利斯主演的经典电影《世界末日》今天下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。这部影片讲述了2颗庞大的陨石即将撞上地球，人类必须联合太空总署的太空人和顶尖铀矿钻油工人埋下核武器，这个任务的成功与否将是人类生死存亡的关键。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。 出行好伴侣，876路况信息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感冒了不可轻视，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，治疗头疼、发热、流鼻涕。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。 春光正好，人保直销车险，请您去赏花。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，就送春季赏花游园2人套票，浪漫花海、萌宠乐园，让我们出发吧！人保直销车险， 400-1234567。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。目前京承高速出京方向望河桥到吉祥寺桥车辆行驶缓慢，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三元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。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。艺海说宝， 雾里看花防打眼，去伪存真话收藏， 寻宝护宝藏宝， 是故事，是佳话，更是传奇。 国宝传家宝，镇馆之宝， 是艺术，是历史，更是情怀。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，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。艺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。 玉雕的历史啊，源远流长，殷商时代就已经开始大量制作礼仪用具和各种的配饰，到元代，也就是公元1280年到1368年之间，中国出现了南北不同风格的南玉座、北玉座。南玉以苏州、扬州为中心，北玉以北京为中心。在清代啊，南方匠人到北京传艺，有的高手在北京落户，因此北京玉雕集南北技艺之长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。2008年北京玉雕入选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其实啊，无论是琢玉还是赌玉，在传统非遗项目北京玉雕的家乡，也就是咱们北京，也流传着不少的故事。那么您听说过这些和北京玉雕有关的故事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艺海说宝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今天我们说一说非遗传奇，讲一讲啊有关北京玉雕的故事。首先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啊，是乾隆皇帝为玉雕师傅题诗的传说，收录在《北京手工艺的传说》一书当中，由苍燕整理。早年间的人们啊，管琢玉艺人叫先生。玉器行里边流传着一首有关的诗，说起来这里有点来头。有一年从新疆和田运到北京皇城里一块羊脂玉，这玉料的成色要多好有多好，块头也大。乾隆皇帝见了这块玉，甭提多高兴了。他传下圣旨，让皇城玉器作坊的高级匠师琢刻，还一时心血来潮，点题琢制金玉满堂，给一年的期限。圣旨和羊脂玉到了玉器作坊啊，匠师们围着这块美玉寻思着怎么下料，挖脏去柳，大家合计了半天，总觉着琢成金玉满堂不合适，可这是皇上降旨点的题呀、啊，谁敢改呀、啊？一些人啊，让那个老艺师先动手。老艺师挺谨慎，边寻思边用驼子吊，他心里边渐渐的有了几分的底。过了几天，传来圣旨，乾隆皇帝要亲自看看这块羊脂玉雕琢的情况。乾隆来了，一看那块玉料还没怎么动，立时发怒了，好大胆子，我点好题目让你们琢制，怎么这么多日子还没眉目啊？桂英皇帝的匠师们没敢言语，只有老艺师回答，这琢玉可不像做其他东西，有了原料就随便说什么做什么，越是好材料越讲究量料取材因材施教啊。什么量料取材因材施教啊？这块玉料琢成金玉满堂不行吗？乾隆听着老艺师说的有点道理，就压住火呀，一个劲儿的追问。老艺师心想，反正我也豁出去了，琢玉自有琢玉的理，不是光靠金口玉言就出真品的。想到这儿，他回答说，依我看这块羊脂玉琢磨成别的题材更为适合。辩题啊，我点个题行不通？乾隆有点急了，是的，美玉虽然耗费琢磨，但几天我给这块玉鳔外皮发现它虽然油润洁白，但内心包着橙红色，从外表很难看出来， 依我看这块料着龙凤呈祥更好些。跪着们的工匠都屏住了呼吸啊，生怕老艺师的话惹出杀身大祸。听了老艺师的话，乾隆皇帝仔细端详那块玉，果然正如老艺师所说，不由得心中怒气全消，心想干什么钻研什么，不深入进去不能明察秋毫，有些事光靠下一道圣旨还真不行，不禁对自己原来不问玉料而任意点题后悔起来。可不是吗？险些将自己喜爱的一块美玉毁了。想到这儿啊，他连忙请老艺师站起来，高兴地说：哎呀呀，险些误了我的吉事啊。老艺师一听心里发慌，又要跪，乾隆赶紧把他扶住了。哈哈，您的主意高明，您是先生，就按您琢磨的题目干吧，不过还是要按期完成才是。说完话扭头就走了。老艺师跟其他匠师们出了一身冷汗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凑方案，认定这块羊脂玉可以琢出一件稀世珍品，可就是时间够呛。怎么样呢？匠师们一商量，决定按老规矩抬活。什么叫抬活呢？就是一个活啊，有几个人轮流着上凳干，人歇活不歇。话说又过了半年多呀，一天夜里，堂堂乾隆皇帝居然放下架子，穿着便服悄悄来到玉器作坊，惦记着那块美玉，想瞧瞧弄得怎么样了。夜深人静啊，只有老艺师一人忙着。乾隆悄没声的站在老艺师身后，看着老艺人双脚一上一下踩动着竹踏板，皮带带着一根这铁轴来回飞速的转动，玉料在艺人的手中一点点被琢磨出纹样。他惊奇艺人那双灵巧的手竟然能使坚硬的玉石奇迹般的腾跃成龙，不由感叹，玉不琢不成器，美玉成器全靠十亿人功夫之深呐。埋头琢玉的老艺师一听话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瞧，妈耶贼，皇上什么时候来了？赶紧放下了手上的活，在砂汤锅里头涮手，要从高凳上下来拜见。乾隆上前拦住老艺师：哎呀，别动别动，你看你的，我看我的。哎呦，皇上站着我怎么敢坐呢？你站着还怎么干活呢？啊，我看的就是你坐着琢玉，今后甭管谁来了，只要你高凳上坐着干活，不必下来。老艺师听了皇上的话，又低头琢玉。皇上开心了，拿起老艺师身边画活用的毛笔，找了张纸铺好，刷刷的写了一首诗，叫《题琢玉先生》：一轮圆月定乾坤，一片汪洋水不深，日行千里身不动，两脚悬空赛仙神。写完了，乾隆就走了。琢玉的老艺师不识几个字，可一想这皇上写的呀，就把这诗钉墙上了。从那以后，这首诗就在玉器行业跟社会上流当中传开了。这就是人们管琢玉的匠师叫先生，和甭管谁来，就是皇上来了，艺师也可以坐在水凳上干活，用不着下跪迎接的缘由。 编箩筐的，制草鞋的，泥刻的，剪纸的，没有隆隆作响的大机器，只是手工制作也能做出一份特别的精巧与细腻。特殊的怀古，唤醒快被遗忘的老时光。非遗传奇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历史上所有在玉器行里边颇有盛名的大师当中，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可以根据原材料的不同特性，通过自己的观察设计制作出精美绝伦、世代相传的作品。玉器雕琢的好，还要有鉴赏家欣赏。那清朝大文学家曹雪芹就是一位鉴玉的高手。关于曹雪芹鉴玉，在北京正白旗里 可是流传着很多有趣的故事。下面就让我们听一听收录在《北京手工艺传说》一书当中这段曹雪芹见玉的故事，由周芷静整理。曹雪芹晚年日子过得不富裕，比在城里的时候可差多了。他又好喝酒，家里一贫如洗。他有个朋友叫俄比，主香白旗，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三啊，也好喝酒，在香山混了一个醉鬼恶三的称呼。两家隔着四王府，也就一条街，平时没事啊一溜达就到了。恶比好像在城里当过什么官，家里有点积蓄，另外他这人诗文一般，画画的不错。画画这事儿上呢，他不像曹雪芹，曹雪芹画画看人，只要他不待见，甭管给多少银子他也不给画。恶笔可没那么清高，只要给钱，什么好不好的全都给人抹两笔。所以呢，恶笔的日子比曹雪芹过得好得多。曹雪芹缺钱的时候，恶笔就准时送过来。有一回俩人在四王府逛的，随便看看，迎面看见一女孩扶着个老头，都愁眉苦脸的。恶笔捅了捅曹雪芹，就说呀，哎，你瞧这爷俩，嘿，准碰上事儿了。实际上恶笔这话是说给曹雪芹听的，这种事儿曹雪芹管得多了。一打听，老头家是蓝电厂的，世代种田，前不久儿子也不知道得了什么怪病，找了好多医生也没看好，孩子种地是把好手，正打算找媳妇成家呢，就患上怪病了。为了给儿子看病吃药啊，老头家里一点积蓄啊全放药罐子里了。实在没办法，老头咬了咬牙，把祖传的一件老玉拿出来了，想到四王府当铺里啊给当点钱给孩子看病抓药。当铺里那些家伙哪个不是看人给钱的主啊，见老头急着用钱，非说老头东西不对，就给二两银子。老头舍不得，不当吧又等着花钱，左右为难。曹雪芹听完了就说了，说老人家，您要信得过我，您让我瞅瞅这东西。老头将信将疑看了曹雪芹一眼，从怀里掏出个盒子，打开之后拿出件玉器。曹雪芹一看，嘿，真不错，老人家手里这东西啊是只玉雕的海东青。海东青这玩意儿是生在东北黑龙江的一种鸟，个儿不大，比鸽子大不了多少。不过要说抓东西啊，海东青可了不得，据说这小东西能刀鹿，所以以前的皇帝族长就逼着猎户找这些东西。曹雪芹在宫里的时候见过东北进贡的这鸟，自然就认得。曹雪芹问老头，大爷，您这东西要卖多少银子呀？老头说了，咱庄户人家也说不准啊，就知是老辈传下来的，不是急着用钱谁也舍不得卖他呀，寻思着怎么也能卖个十几两银子呀。曹雪芹一听呵呵一乐，行嘞，我给您弄200两银子回来。曹雪芹带着这几个人朝四王府最大的那家珠宝行就去了。到了之后，曹雪芹啊叫他们在外边等着，他自己一个人就进店了。不一会儿啊，提着一个大包走出来了。老爷子，拿去吧，钱解决了，咱到您家看看孩子呀。老头哪见过这么多钱呀，接着的时候这俩手直哆嗦。四个人到蓝电厂进家门一看，老头这儿子瘦得跟个猴似的，让人看都瘆得慌。曹雪芹啊把他的手拿过来问了问情况，又问一问以前郎中给开什么药，然后啊写张方的让老头啊就抓药去了。出了老人家门，恶笔就问老头的儿子得的什么病。曹雪芹说也没什么怪病，就是闹虫子，以前那郎中啊开的方子是不错，就是量小，所以这虫子老弄不死。没几天这老头带着儿子就找到了郑白旗，一见着扑通就给曹雪芹跪下来了。嘿，吃了曹雪芹的两副药，老头的儿子就拉出老大一条虫子来。老头见谁都说曹雪芹救了全家的命， 后来老头拿卖玉的钱买了不少地，变成了香山的小地主。老头一家子感激曹雪芹呢，给曹雪芹立了个长生牌位供着。八国联军打到北京那年，蓝靛厂遭罪了，不少人的房子都给点了，老人家的房子和曹雪芹的牌位也都给烧没了。清朝时候北京西山住户很少，主要是满汉两族人居多，离城里远，百姓们买东西不方便，就在四王府一带一片空地上设立集市，初一十五赶集买卖，这一来就方便了，卖吃的的，卖衣服的，卖锅卖灶的，卖什么的都有。偶尔呢也有一两个卖小玉件的，都是些善赘，生活略富裕的人喜欢这小物件，买两件回去呢也就能玩玩。这种小摊在那年月不是固定的，北京的四九城哪儿的集市热闹就往哪儿奔，他们有个称呼叫跑城的，意思说他们有一个包袱皮，把货往里一缠，提着着就走，其实就是串货的。有那么两次在四王府集市上，曹雪芹买过两件小玩意儿，也就认识他了。这位叫金二，金二听曹雪芹一聊就知道这是个行家，一直想上门拜访，一直也没得空，这一天抽出点时间买点东西，就到了正白旗。一到正白旗，他就打听曹雪芹驻地，就一路找过来，结果到了一敲门没人应，大老远的来了也没见着人，不死心走到曹家的隔壁，有个四十来岁的人正鼓的烟叶呢，他打个招呼询问说，曹雪芹您知道吗？那人说他可能出去了，一般得到快吃饭的时候才回来，您找他有事儿啊？我找曹先生聊聊玉器的事儿。那人笑了笑，他懂看玉，你别逗了，他写书的，没听说过他玩过玉，再说了平常老喝酒，哪有钱玩玉呀？正说着呢，曹雪芹回来了。曹雪芹说，你干嘛来了？金二说，我找您看看手里的玩意儿。好吧，那我瞅一瞅。说完了，金二就把随身带的小包袱给打开了，从里边拿出一件东西请曹雪芹看。曹雪芹一看这东西，龙头马身，长鳞长角，外形像狮子，嗨，这叫神兽，这是龙的第九子，叫辟邪。它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后边啊，它没排泄孔。据说呀，这个辟邪能腾云驾雾，号令雷霆，有辟邪挡煞的神通，摆在桌子上啊，能招财，能佩戴。因为辟邪生性懒，总爱睡觉，玩主呢最好每天把它拿在手里，就为了叫醒它。民间说呀，一摸辟邪运程旺盛，二摸辟邪财源滚滚，三摸辟邪平步青云。老兄，你从哪儿淘来的呀？这可是件像样的东西。嗨，我今儿没白来，可算见着高人了，别看我卖这点小玩意儿，连玉石这行的门都没入，我打扰您半天，耽误您正事儿，哎，您还以后多给我长眼啊。哎，您别这么说，别这么说，常见您我还能多见两样好东西呢，你有好东西别忘了让我过眼。从此两个人成为了好朋友。据说曹雪芹桌子上老摆个玉水柱，就是这金二给他的。听过曹雪芹见玉的故事，让我们再来说一个玉雕当中的精品造型，什么呢？玉白菜。国人啊，早就有用玉白菜比作玉百财的美意。在我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着一件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翡翠白菜，是慈禧墓中的随葬品。据说这颗翡翠白菜啊，是光绪皇帝瑾妃的陪嫁之物。白菜寓意清白，象征新娘的纯洁，菜叶上啊还雕有中丝虫，俗称叫纺织娘，啊，其实就是蝗虫，寓意是多子多孙，在当时啊就价值1000万两白银，现在呢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。那关于这个翡翠白菜的玉雕啊，也有故事，您知道它最早归谁所有吗？后来怎么又落到慈禧太后的手里了呢？ 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。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，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，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，奇人奇事，巧夺天工，古玩珍宝，流光溢彩。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，北京文艺广播 FM 87.6 兆赫，艺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。 寒窗苦读收了谁的脸，兰亭又在落在你案前，你全空白寻找的人不选，眼神泪思念，二十四桥中别明月间，残留的是不然都再见，留下枕边回味一段流回到耳边，朦胧的月与你泛起唐宋元明清的夜，瞒着谁你的记子上，我们轻轻唱，戒指需转变，残梦中问他不会重现，一句告别似足飞很多年，灰尘似无间。 我剩下了， 剩下还这么开心，心真大。 我说我的装修预算剩下了， 你该不会也是找了 全包圆？ 你也全包圆装的家？ 一哥们儿在他家装两套了，正跟我极力推荐的。 装吧，不错，比我的预算省不少呢。999一平米，啥都不用操心了。80平米的房子才8万。 一个说好不算好，俩都推荐，我得问问去。 快打400-606-8866吧，良心推荐啊。 得嘞，400-606-8866，这就打。 详见店内活动。 禀夫人。我本住在通州的城边，家中有屋又有田，生活乐无边。 谁知那唐伯虎？ 别抢话，生活乐无边，可装修太麻烦。 那可怎么办？ 谁知那全包圆，他整装太划算，一价全含省上千。999一平没遗憾。 999一平，一价全包圆，还能没遗憾？ 设计费收，大牌环保建材任意选，精细施工，手机客户端实时指控。 听着挺靠谱。 别抢话，还没说完。80平米就8万，实木家具都配全，灯具窗帘也包圆，还送家电好多件。 那么上哪儿找全包圆？ 400-606-8866，选全包圆装修，不止材料环保，钱还省了不少。 真的是省钱装修， 装修省钱 必备良药。 400-606-8866，靠谱省钱，全包圆。 详见店内活动。 长奏十年，相约访山。5月5日，厉害了我的国！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奏大会，北京基金小镇精彩开启，走起！ 对，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！ 家装就要全包圆， 为什么要全包圆？ 家装就要全包圆。 怎么就能全包圆？ 家装就要全包圆。 多少钱能全包圆？ 家装就要全包圆。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？ 打400-606-8866找全包圆装饰，999元每平米，省钱装修叫事儿吗？ 我家80平就8万，这么便宜吗？ 纯爷们儿说话向来不忽悠，别磨叽了，快打电话吧。 400-606-8866，这就打。 想见店内活动。 Next station is 国展。 到 站了，向着车展前进。 说看车来车展，我想装修去哪儿又好又全还不贵呢？ 全包圆呗。 哦，999一平米，含实木家具送电器的全包圆，真能一口价全包圆了吗？ 就跟买车一样，地铁来开车走，全包圆，从毛坯房到拎包住，打400-606-8866先问问吧。 这装修能像买车一样方便，看完车展，要不咱向着全包圆前进。 400-606-8866，家装就要全包圆。详见店内活动。 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。 好啊，去哪儿啊？ 怀柔青龙峡，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。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。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，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，勇者的自拍圣地，平谷石林峡，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，等你来挑战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艺海说宝》。艺海说宝， 雾里看花防打眼，去伪存真话收藏， 寻宝护宝藏宝， 是故事，是佳话，更是传奇。 国宝传家宝，镇馆之宝， 是艺术，是历史，更是情怀。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，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。艺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艺海说宝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2008年北京玉雕入选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关于这北京玉雕，曾经流传过很多有意思的传说故事，其中有关玉白菜和败家石的传说，就是从赌玉开始的。那什么叫赌玉呢？这赌玉啊，又称赌石头，是一种古老的玉石材料的交易方式。人们可以出售玉石的原石，这时候常人啊，很难看出其中的含玉量。购买者呢，在购买之前也不被允许将玉石切开查看，购买者当购买之后也可以以相同的方式继续对所购玉石进行出售，所以这种独特的玉原石的交易方式被人们形象的称为赌玉。到目前为止啊，这赌玉依然是玉原石的一种交易方式。话说有一次，有一位宋先生，这宋先生跟他的朋友一块到云南瑞丽，花了1000美元呀，从缅甸人手中买了块三角形重4-5公斤的石头。表面上看呀，是乌黑沙皮的一种，一般认为是可以出高绿的。切开一看，里边是白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当时他跟他朋友呢就很生气呀，都认为这赌垮了，赌亏了呀。行话当中所谓这赌垮了就是输了，反过来说就是涨了。看到我的表情啊，当时旁边有人问我卖不卖，我当时觉得既然垮了就原价卖出去算了。结果人家付了钱，当着我们的面就从大头切开，我们从小头切开的，结果人家从大头切开一个0.8公分的口子以后，嘿，马上就出了高绿了。这可让宋先生心里不是滋味，他们打算买回来，但对方已经低于10万不谈了。好说歹说呀，宋先生总算以8万块钱他就给买回来了。我买回来以后啊，还挺兴奋，当场有一行家姓马，立马翻了5倍，40万元人民币又从我手上买走了。据说呀，后来人家从这石头里啊加工出一手镯，哼，价值180多万，整个石头的价值估计有800多万元吧。说到这儿，宋先生还是有点遗憾，这几百万就这么着从身边溜走了。您看吧，这赌玉的学问呢，那可太大了。 编箩筐的，制草鞋的，泥刻的，剪纸的，没有隆隆作响的大机器，只是手工制作也能做出一份特别的精巧与细腻。特殊的怀古，唤醒快被遗忘的老时光。非遗传奇， 欢迎您继续收听《艺海说宝》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当然啊，说过了现代的故事，还是让我们呀、来重温非遗项目北京玉雕，说一说和慈禧太后有关的玉白菜和败家石的传说。这个故事呢，出自《北京手工艺的传说》一书，是由邓亮口述，施华整理。在颐和园乐寿堂的后院，有一溜五间北房，这些房子是慈禧太后放衣服跟珠宝的地方。这些稀世的奇珍异宝，有一颗巴掌大的翡翠玉白菜，慈禧最喜欢了。你看这碧绿的菜叶，雪白的菜帮子，更惹人注目的是在菜叶上还有两只绿莹莹的蝈蝈。怒目对视，比头发丝还细的须子交织在一起，看样子呀，正斗的是难解难分。甭说材料价值连城，就光是这栩栩如生的拙工，在国宝当中也得算头一个。这颗玉白菜是谁做的呢？又怎么到了慈禧手中呢？说来话长，在光绪年间啊，有一个在朝做官的汉人，姓邓名佑。邓佑有个儿子，因为排行老三，所以大伙都叫他三郎。仗着父亲的势力，三郎在朝廷也当了个小官。可是他平日里游手好闲，是不务正业，专好收藏古玩字画。为了这个嗜好，耗费了大量的钱财，邓佑多次管教他，就是不听，也就随他去了。有这么一次，三郎到苏州去游玩，正在街上闲逛，忽然看见前边不远的地方围着好多人交头接耳，正议论什么呢。他十分好奇，上前打听，一问才知道啊，是苏州一家顶有名气的古玩店因为欠债太多关张了，眼下正在变卖。三郎走上去请守门人通报，说自己是京城来的，也想买点古玩。守门人进去这么一说，店主啊忙请三郎到店里洽谈。三郎就问，听说贵店家资浩大，不知为何落到这步田地呢？店主一听，叹了一口气说，哎，实不相瞒啊，前不久家父从乡下买回一块巨石，说里边能开出上好的玉，可是找了多少懂玉器的能工巧匠来看，都说这是块普通的石头，找遍整个苏州城竟没有一个人肯来开石头。为买这块石头，我们东挪西凑，花费了万贯银两，如今债主纷纷上门讨债，家父又齐又急，丧了命，只好先打点打点把债还喽，给家父办完丧事，另谋生路了。听人说京城有块败家石，米万忠因为买它败了家，我们家这石头啊也可以称作叫败家石了。三郎听完店主的话就问，什么样的石头啊？领我看看。店主把三郎领到后院，果然在院子的正中有一块五六尺高，足有一个磨盘粗的大石头。他围着石头前前后后仔仔细细端详了半晌，一拍店主肩膀，这块石头啊我买了。店主先是一愣，随后喜出望外，可又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怕是听错了，就说，仁兄想买这块石头，这价钱甭担心，只要你帮我将此石运回北京，所欠之资我来奉还。店主听了赶紧找人运石头，石头运到北京，三郎倾家荡产凑上了这笔巨款。消息一传开呀，轰动了整个京城，大家都说三郎疯喽，这人麻烦喽。邓佑呢也气得卧病在床，三郎心里有数，一头扎进自己的宅子，一天到晚拿个小凿子、小锤子、小奔子、小钻子， 一点点的在这踢石头。您说这怎么回事呢？原来三郎从小就爱看金石之说，练就了一番特殊眼力，他断定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，里边一定有好玉，所以不惜一切把它买下来。一转眼三个月过去了，巨石啊还剩了铜盆那么大，哪有玉的影子呀？每天给他端茶送饭的妻子一看这情形，一赌气就回娘去了。三郎呢硬着头皮接着干。又过两天，石头还剩一个巴掌大的时候，奇迹出现了。一片洁白的玉包着水葱一样绿的翡翠。三郎这高兴哦，忙请玉匠们前来相看。经玉匠们一看这么好的玉，有的说着把扇子，有的说着个龙凤，还有一位经验最丰富的老玉匠说，我看就借玉石本身的成色着一颗白菜吧。大伙一听齐声说妙，于是这三郎就请这位老玉匠来着。老玉匠干起来是格外的仔细卖力，不但白菜着得跟真的一样，别出心裁还着了一对啊豆架的蝈蝈。据说着蝈蝈须子的时候，几天几夜没合眼，把眼睛都熬红了。白菜着好了，三郎那份高兴劲儿就别提了，赶忙拿着去找父亲。没想到邓佑一看却说，这回你可闯祸了。话音没落，就听见外边有人敲门。家丁一开门啊，立刻进了几个大臣，见了父子俩就抖开圣旨说，皇上命邓佑父子天黑之前进紫禁城向皇上献宝。皇上怎么那么快就知道这玉白菜的事儿了呢？原来这个向朝廷告密的人正是邓佑的哥哥邓佐。邓佐也在朝里当官，可是没有弟弟的官大，早就心怀不满，就愁没有立功升官的机会。他知道弟弟为人正直，不会那么痛快就把宝贝献给皇上，来个先下手的为强啊。三郎接了圣旨，对父亲说，皇上这道圣旨来头不善呢，一定有人搞鬼，明着说是献宝，我看此去凶多吉少，咱不如另想办法。二人举棋不定，第二道圣旨又到了，让他们即刻进宝。三郎对父亲说，说据我看啊，皇上只是听人那么一说就要下旨催要，我自从买了石头以后一直足不出户，请来的几个玉匠也可靠，他们只装作不知此事，让皇上派人来搜，他们拿不到东西，加上我们矢口否认，那个告密的人不正是犯了欺君之罪吗？咱们倒可以躲过大难了。邓佑说，这东西藏哪儿了？三郎说，我有一个外国朋友叫亨利，是英国人，先藏他那儿。朝廷怕洋人不会去那儿搜，先避过风头另想办法。邓佑虽然对哥哥的为人很清楚，可谁向皇上报告他心里也吃不准，一听啊就同意了。果然一会儿就有人闯进宅子，要他们立即交保，领头的正是邓佐。邓佑看见亲哥哥为了升官不择手段加害自己，怒火中烧，冷笑一声说，古人有道，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你所讲之事是外边人们的传谣，我是买过一块石头，那是三郎年幼无知，实属上当，并没有开出什么宝石，更没有什么宝物，你要不信可以去搜啊。邓佐当官心切，恨不得马上拿到玉白菜，就下令搜，可是白忙活半天什么也没搜着，灰溜溜的走了。一家人这才松了口气，以为万事大吉。没成想第二天啊，刚蒙蒙亮就冲进来一队官兵，把邓佑跟三郎捆走了。一直来到皇宫勤政殿，慈禧大喝一声，好大胆，你们知罪不知啊？邓佑说，禀太后，我家并不曾有什么稀世珍宝，那是市井之人谣传啊。慈禧冷笑一声，这时候就看着邓佐从殿后头走出来，手里捧着玉白菜，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，竟是亨利。原来不单是朝廷怕洋人，洋人也怕朝廷。亨利拿到玉白菜之后，口头上答应三郎，心里却转着别的主意。 结果邓左是献宝有功，官升三级，赏银无数，亨利呢被赏了一大块地盘，而邓佑一家嘿却被加上了私藏珍宝抗旨不遵的罪名，满门抄斩了。慈禧自从有了这颗玉白菜爱不释手，直到死后还装棺材里，嘴里含着一颗宝珠，手里攥着这颗玉白菜。后来军阀孙殿英炸开了东陵，把慈禧墓抢劫一空，这颗稀世的玉白菜从此就不知去向了。说起来啊，这玉雕白菜的第一个寓意取自白菜的谐音，意为百财，有聚财招财发财百财俱来的含义。第二个寓意取自白菜的颜色和外形，寓意清白。目前玉雕白菜主要有两类，一类为纯白玉料，如由方解石玉，也就是阿富汗玉、和田白玉、石英岩玉等制成；另一类呢为白绿相间或者绿色为主料，翡翠啊、岫岩玉啊、独山玉啊，纯白玉籽料雕成的白菜，表示洁身自立、纯洁无瑕；白绿相间的玉雕白菜表示两袖清风、做人清白。得了，说过了非遗项目，北京玉雕的传说，今天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。主持人叶鹏，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尹丽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再见，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，再见。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，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，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，奇人奇事巧夺天工，古玩珍宝流光溢彩。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，北京文艺广播 FM 87.6兆赫，一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。 家女子在树下俯首抬袖弹琵琶，风吹悠扬琴声慢慢飘动，吹到了俺家，炊烟一点点升华，山顶落日的彩霞，最后落下那一滴才是点睛的壁画。 俺小时候一直在我一点点心中我画，都是为了好运出这情的生命的方法，要牺牲自豪 中水墨丹青，花瓣落地也有声，青瓷砖瓦白日梦，飞到了另一个时空。我想问老先生，只怕想也没有用，青瓷白色一场梦，消去这情意有谁懂。 谁 家女子在树下俯首抬袖弹琵琶，风吹悠扬琴声慢慢飘动，吹到了俺家，炊烟一点点升华，山顶落日的彩霞，最后落下那一滴才是点睛的壁画。 俺小时候爷爷教我一笔练习中国话，都是为了和平出这强的生命的文化，老先生讲了风五色不同色调不同的韵法，还要配上丹青而作画。 泉中水墨丹青，花瓣落地也有声，青瓷砖瓦白日梦，飞到了另一个时空。我想问老先生，只怕想也没有用，青瓷白色一场梦，消去这情意有谁懂。泉中水墨丹青，花瓣落地也有声，青瓷砖瓦白日梦，飞到了另一个时空。我想问 生，只怕想也没有用，青瓷白色一场梦，笑许着情谊有谁懂，青瓷白色一场梦，笑许着情谊有谁懂。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细数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，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，等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等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， 好的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。世界杯少熬夜，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，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，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。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，看球基本都在零点之前，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两点进行。世界杯好出行，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，据了解中国观众可凭借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和门票，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。世界杯一收藏，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，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。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，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，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。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，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。胡老师你好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，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？ 好的。2018世界杯呢不仅是第一次在俄罗斯举办，也是第一次在东欧国家举办，那么它的历史意义呢是非常深远的，所以这次举办国俄罗斯也是非常的重视，因此呢是一次性的推出了三枚纪念币的组合。那这三版纪念币呢采用了国际先进的铸币工艺来进行铸造，每枚的面值是25卢布，三枚币的正面图案全部都是俄罗斯的双头鹰标志，象征的是俄罗斯的团结。那么背面呢分别雕刻有这次世界杯的官方标志大力神杯以及吉祥物，可以说呢是将世界杯的文化和俄罗斯的文化完美的结合在一起，在世界杯历史上是非常的少见，因此呢是深受各国球迷的追捧。那么据了解哈，当地呢也是非常关注这套纪念币，俄罗斯发行当天不仅当地民众都在排队抢购，还有从世界各地赶来的外国友人也在排队代购，场面是非常的火爆。 好的，那么我们国内的发售情况又到了怎样的阶段呢？ 目前定价已经结束，咱们中国区的统一发行价是定到了298元一套价格，已经到了发售的预约阶段。根据之前统计的情况来看，大家的热情还是很高的，由于数量有限，因此呢这次发售将不在各个银行网点举行，而是只通过电话实名制排号的方式，通过拨打电话进行预约排号，排号成功后发售中心将安排发货。在这儿呢也把预约发售电话公布一下，是400-919-6100。 好的，那么为了方便大家预约订购，大家可以再次记录一下发售中心的电话是400-919-6100 400-919-6100。2018世界杯纪念币全套共由三枚纪念币组成，统一发售价格为298元一套，因中国区发售数量有限，现阶段呢只接受电话实名制预约的方式预定，请您先打电话进行排号，发售电话是400-919-6100 400-919-6100。黄老师，那么这套纪念币和以往相比有哪些亮点和收藏价值呢？ 首先呢，本届世界杯是第一次在东欧国家举办，也是第一次在俄罗斯举办，因此这套纪念币是整个东欧国家发行的第一套世界杯纪念币，收藏讲究藏头不藏尾，这是它最大的亮点。其次呢，纪念币不像其他的，例如钥匙扣啊、吉祥物啊，属于纪念品，从它本身的价值属性来讲，它是收藏品，那么它的产品价值沉淀是非常大的。 好的，2018世界杯纪念币中国区发售正在进行中，发售电话呢是400-919-6100 400-919-6100。那么黄老师，关于这次发售还有什么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吗？ 要特别说明一下，因为是实名制认购嘛，请大家在拨打电话前呢提前准备好自己的身份证，咱们的工作人员呢需要登记来给您排号，然后根据排号的顺序先定先得，定完举止，也请大家配合理解。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，代购有风险，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。 好的，再次感谢胡老师的介绍。最后呢，要再次提醒听众朋友，2018世界杯纪念币目前中国区发售正在进行当中，全套呢共由三枚纪念币组成，统一发售价格为298元一套，预约电话呢是400-919-6100 400-919-6100。由于中国区配额稀少，仅通过电话实名制排号的方式发售，最后的一点时间把发售电话再报一遍，400-919-6100 400-919-6100。我们下期再见。收藏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 亲，我要报答你。 女施主请自重。 哎呀，我是要谢谢你帮我省了那么多钱。 你打400-606-8866找全包圆了，省几万呢？ 省了。哎，我请你吃饭吧，随便点。 现在是不是比我装那会儿还实惠？ 你那会儿我不知道，反正现在真挺划算，全场999一平米，实木家具、功能家具、大牌建材、灯具、窗帘，还送电器，还有各种特权叠加。 我说的没错吧？400-606-8866就是省钱热线呢。女施主，咱们商量吃点啥吧？ 抢先店内活动。 周末天儿好，别徘徊，快到全包乐园来，准备装修的小孩。 准备装修？ 来全包园啊，超高性价比，一站解决装修事儿。 说具体点儿。 主材辅料样样都环保，增项超支都与你无关。 多少钱呢、啊？ 999一平米一价全包园。怎么说呢？就是你可以直接过去睡觉那种。 家具啊、灯啊、窗帘啊、电器啊啥的，总得都全户才能直接住啊。这些999也包含吗？ 没错，这么说吧，80平米只要8万块，换上睡衣直接住，家具还是实木的。 这就等于开工前买了张装修通票啊，省心省钱，快告诉我电话。 400-606-8866，记住了吗？快存起来。400-606-8866。家装就要全包圆。 详见店内活动。 啊，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。 对，五环外。 啊，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。 嗯，没到六环呢、啊。我刚打400-606-8866，直接人工导航全包圆。 全包圆真贴心 啊。999一平米，所有装修事全包圆，还是全屋实木家具，还送电器。 我算了，咱家80平8万就够了。 别美了，前面就到了。 我的天哪！400-606-8866，家装就要全包圆。 详见店内活动。 北京这车展都搞了15届啦， 完了，然后呢？ 然后我想买车，还想装修，没那么多钱。 买车去车展，装修就去全包圆，999一平米，施工、建材、灯具、窗帘全包圆，含全屋实木家具，还送电器，还免设计费，80平米就8万。 车展在顺义，全包圆在哪儿？ 400-606-8866，自己问。 400-606-8866，你过来呀！ 详见店内活动。 1504年，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。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，成为绝世经典。